话说啦，琴日啊，一哥啊，个临尾嗰度啊，就讲到啊，台南嘅少女啊，咁啊，一哥咧就真系啊，不即系冇食言。 系 事后咧，节目完咗之后咧，就将啊嗰位嘅小即系爱好小娟啊嘅朋友咧嘅相咧，就系俾我同梁丽勤睇噶。 系冇错。 当时我哋嘅反应系点啊？哇！ 唔係，因為其實咧，我覺得正常女仔啦，但係反而我覺得咧，令到我咧最大反應嘅嗰樣嘢係咧，就係阿一哥話後嚟佢仲識咗一啲更加咩嘅嗰啲咧， 我反而想睇下嗰啲。 冇錯，冇錯。可以幫我哋睇。 哦，嗰啲我哋有直情有聖誕交換禮物嘅，即係佢喺好似喺台中啊，呢個女孩子寄嘢過嚟，然後我又寄嘢過去台中咁樣。 好啦，嗱，各位親愛聽眾，大家咧就可以喺我哋個 page 嗰度留言。就是、究竟一个人有啲乜嘢嘅特征，先至会令到一个互相同佢嘅交换圣诞礼物咧？你可以写低。 嗱， 哇！系啦，各位亲爱听众可以估下， 我笑咩咧？究竟 我大家可以估下，究竟阿一哥中意啲咩？ 真系淫贱不能自 禁，都有联络嘅，都有联络嘅。成日话如果去到佢嗰头旅行嘅话，都可以去揾下佢嘅。系啦系啦， 哇！我真系等阿嫂担心， 真系好担心啊！而家仲有交换礼物啊？ 诶，冇，好多年前。 但系而家系咪都系可以行开去嗰头都可以去揾下佢咧？ 诶，有讲过话，如果即系咁啱去旅行嘅时候，咪可以约出嚟食个饭咯，成班系 成班。佢嗰个成班摆喺最后嘅，佢知道自己讲错，成班。喂，好啦，哇，笑到飙眼水啊！ 啲后生真系咧， 不能移啊，本性难改啊，可以话。好啊，我哋今日唔好讲呢样嘢啦，开始今日嘅生日流程啦。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啊。 系大家好，我系一啊。 系大家好，我系梁丽勤啊。 系啦，咁啊，近排咧就即系呢个欧洲国家杯就即系炽热地上演紧啦。 系 嗱，咁啊，今届咧即系睇一。部分嘅球賽咧，我都發現一樣嘢，即係有啲即係幫香港啊挽回少少面子嘅，就係、是、即係我哋以前咪成日笑咧，就係、是、香港大球場啲草皮係好核突嘅，哇！我嗰日睇幾場波咧，哇！嗰啲草皮真係咧成塊掘到出嚟嘅，即係英格蘭嗰場又係咁啊，有幾場波都係咁樣嘅，咁我就諗起。其实咧，我见到好多场面啊，包括我听阿邱建威讲，我真系直情觉得有感受啊，即系话佢一刮起个草皮呢下，哇咬柴啊，直情系，哇我直情系，我觉得我喺屋企睇波啊，都明啊， 个膝头哥都痛啊， 听得明啊 ，KW 腰呢种嘅描述系，哇，即系你嗰只 脚眼啊， 有时你知咧，佢哋仲会慢镜特写你刮起个草皮之后，只脚仲要片咗。咬落去个地下，即系好在嗰啲系泥地啫。咁、就令我谂起啊，我同阿一哥都话上曾经喺呢个石地场啊，或者系沥青地嘅场啊，沙地场啊，驰骋过啊。咁我哋啊，有冇一啲啊，即系咬柴或者梁丽勤啊，你有冇试过咬柴咧？ 阿一哥有冇试过咬柴？ 我严格嚟讲， 咬柴真系人生嘅系。 诶，脚嘅咬柴真系冇咩点试。 手有啊？ 有试过屈咗鱼蛋咯， 手算唔算？ 系鱼蛋咯。 手算唔算？唔系，系咪叫咬柴？手有冇位咬嘅？ 其实因为我试过最严重有一次屈亲只脚，如果踢波嘅话咧，就系出嚟封单刀。咁然後咁你個龍門會瞓咗落去㗎嘛、 啊、不過佢打籠呢可能咬柴機會比較少。 係啦咁但係咁啱嗰次呢對面嗰個阿叔呢係嗰啲即係已經明顯係落去即係呼吸住啊然後飲住啤酒個肚腩係好大著住件即係等於而家嘅朗拿度咁樣嘅身形嚟踢咁樣啦。咁佢應該係剎唔切掣 擲咗落嚟。 跟住擲咗落嗰度咁我就屈咗屈但係唔係好嚴重反而手指公試過有一次好嚴重嘅篤魚蛋，就係、是、對面嘅中場傳波去禁區入面啦。咁小弟就向前撲嘅時候咧，對方又同時間射波， 哇！ 所以個力度係食咗落我隻手指公嗰度嘅， 即踢落去啊！ 踢唔係，因為我係想懟，我想懟走粒波。我想怼走一波，咁 但系佢踢， 佢就踢落个波，咁所以个力就塞咗落我个手指公嗰度嘅。咁我记得嗰日翻到去咧，呢个位叫咩位啊？即系呢个 手。即系睇个链落去咧，如果嗰嚿肉够厚咧，就有钱。 哦，系。 好 我都系谂紧， 好嘢，啲咩又可以明，讲得明喎， 系啦，即系嘅手指公下边嗰度，系我手指公嗰阵时真系有钱啦，嗰阵时系肿到成只鸡蛋咁样噶， 系，跟住嗰阵时真系有钱。 喂，咁但系呢个系边个位伤咗啊？即系如果肿到鸡蛋，系肌肉伤咗定？ 唔知肌肉定筋腱啦。咁但系就冇，因为细个啦，年少无知，我谂嗰时中三四就觉得，哎，得噶啦，唞两日冇事，咁然后自己搵啲嘢扎住。 扎住， 即系自己揾啲嘢扎住，然后个零礼拜就冇事 咯。真系自己好得翻， 就自己好得翻。嗰阵时系可以嘅。咁你话严重嘅拗柴真系冇试过咯，系唔系太多？就算嗰阵时成日去行山啊，行一啲即系比较崎岖嘅山径，都冇特别试过拗柴咯。 嗯， 系啦，可能都系轻微咁样屈一屈居多。 咁你好好嘢，因为咧，我其实觉得咧， 因为嗰阵时我哋前同事 Eric 咪健身教练嚟嘅，咁佢有讲过咧，其实拗柴唔拗柴，其中一个重要嘅分别咧，就在于你人体一啲 fine muscle 究竟锻炼得够唔够嘅。佢话即系一啲大嘅 muscle， 即系 bicep、tricep 嗰啲咧，你就可以举哑铃。 三头肌。 系啦，咁你可以举哑铃举到啦。咁但系一啲 fine muscle 咧，你其实好难锻炼。靠的就是你由细到大，因为可能我好细个行山啦，咁你行山嘅时候咧，嗰啲 行松咗嗰啲位系， 即系嗰啲粒粒突突咧，你好自然你就会 知道点样 balance， 系嗰啲好微小嘅筋腱去控制嗰个肌肉咧，就系、是、靠嗰啲去训练。咁你如果嗰啲训练得好嘅话咧，就冇咁容易拗柴。 啊，反而咧嗱，你头先阿刘伟恒咪话即系欧洲国家杯要踢波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反而嗱我自己本身个人咧，我都 touch wood 啦，我都未试过即系严重嘅嗰啲拗柴。 奇怪、啊。 但系咧，我反而我突然间记得一样嘢，我最近咧，我除咗睇欧洲国家杯咧，我都仲睇埋女排噶嘛。话说有一年咧，中国女排嚟香港喺红馆打波，咁我当时喺现场睇。咁咧就係、是、嗰、那個年代咧係有一個好勁嘅快攻手啦，或者叫李月明，好高個女仔咧，係、啦。咁嗰次咧，我唔記得 長頭髮扎馬尾噶嘛， 係啦，我唔記得咗佢係對古巴定係對邊一隊嘅。咁咧我喺現場睇到咧，就佢、突然之間佢殺完個波之後落地，跟住攣住只腳好痛好痛受傷，然之後咧就要搬離場， 台離現場 係啦。咁跟住咧。后屘咁我嗰陣有鋪人呢就係、是、我去現場睇，但係我屋企都係教咗預錄呢返到去又再睇㗎嘛。咁然後呢我預錄嘅時候咁我睇返發生咩事呢，因為現場冇人解釋俾你聽。原來呢佢跳高殺完波之後落返地，佢隻腳係踩到對面嗰個古巴球員嘅腳面，然後個球員就縮腳。跟住佢隻腳就即刻咬柴啦，跟住咬完之後咧，佢淨係有 camera 影住佢踢佢大頭咧，係喊緊啊，因為真係痛到不得了嗰一隻咯。呢、這個就係我最深印象嘅一個目睹嘅咬柴事件。 哇！咬柴啦，即係我咧就唔知點解，可能我啲咩頭先阿 Eric 話咩 fine muscle，fine muscle 呢啲即係比較差嗱、首先。我有人生起碼有三次嘅咬柴咧，係而家諗起我都即刻起雞皮，即係痛到入骨而又歷歷在目 嘅。有冇喊咧咁？ 有飆眼淚嘅，真係飆眼淚。嗱、講其中一次應該係中間發生啊，唔係睇下先啦。第二次比較勁嘅，咁啊就係踢波啦。我唔知道有冇喺節目講過啊。咁啊，總之嗰陣時咧，而家嘅中央圖書館咧，以前咧係波地嚟嘅，以前係叫摩頓台，而家都有仲有一兩個足球場嘅，但以前係全部都係踢波嘅地方嚟嘅，好大棚嘅。咁嗰個地方以前咧就即係又係好似圍院咁樣啦，即係間唔中咧，如果佢唔係搞即係你可以變成明愛萬物會。亦都可以變成石地嘅波地嘅，咁、我哋就因為圍院咧，就通常係啲高手先踢，同埋有場子先踢到嘅。咁我哋呢啲咁樣嘅，即係落去搏一搏嗰啲咧，就通常踢摩輪台嘅。咁有一年咧，就唔知係又係啲歐洲國家杯，就嗱你知咧，即係人啊嗰啲。当你觉得自己开始巴闭嗰阵，你就开始玩花式嘅，即系譬如 是但转晒 啦 ，exactly 啦。好啦，咁话说咧，就喺摩顿台嘅某一场波咧，我唔知踢咩位，总之就有人大脚就踢过嚟啦。咁咧，佢差唔多去到底线，咁我就谂起系，原来佢哋可以一脚踩停粒波，再转身，然后喺个底线度刮出去嘅。 系 嗱，你都明我讲咩啦？个波好快，我追埋去，得停，跟住一脚劈，好啦。咁我就追啦，諗住即係心入面已經諗咗呢一招，唔知係足球小將定歐洲國家杯睇到呢一招，得停個波，然後大腳掘出去個龍門度，俾人頂頭槌。好啦，我係做到 得停個波， 但係我個人啊轉唔到身，即係我得停個波之後咧，我意圖或企圖咧就想扭個人， 係 掘出去， 点知一扭咧，我就连埋个波一齐， 咬齐，即系踢到个地下。 我系嗱，其实应该简单一句就系，我一耷停粒波之后，我成个人扁低咗，连埋粒波。 哦，即系你冇踩到波车嘅， 我系踩，直情系踩波车，直情系踩波车， 踩波车，所以失重心扭亲啊！ 踩波车系一个导致到严重受伤嘅一个关键。 喂，嗰下劲到点样？我净系大叫咗，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 大叫咗 声，因为咧嗰度系桥底嚟噶，你咁样新都戏院对面以前，净有回音，哇！有回音，所有兄弟喺度笑紧，所有人笑紧，得我一个系痛到流眼泪，跟住咧执埋嚟咧，佢哋仲喺度笑我，诶、哎，搞唔到啊，唔好搞啦，即系类似呢啲，我喂唔好 搞唔到真系唔好搞， 诶，真系讲得好啱，真系讲得好啱， 你意识好嘅，意识好， 意识好，跟住咧，我话喂唔系玩，唔好玩啦，喂唔得啊，喂我唔知咪断咗脚啊，快送我去入医院啊！ 啊！真系入咗医院啊！ 跟住咧，嗱，唔知点解咧，当时冇手提电话嘅， 哦， 咁我哋冇办法去即刻 call 白车，就真系有两个人咧，就真系一左一右咁样就扶住我，就坐的士，即刻坐的士去咗邓兆坚，我好记得，去咗邓兆坚，就跟住咧，嗱，其实就系一去到已经系变咗只猪蹄啦， 哎呀，好痛啊！ 哇，你净咧，你睇到咧嗰个脚眼咧系紫色噶， 哎呀， 哇，直情咧你我系惊断脚啊！因为你又知啦，即系又系睇欧洲国家杯，真系会断脚噶嘛。如果你即系冇料到嘅话，咁真系会断噶嘛。咁好在 你有料到， 冇料到啦。咁跟住咧，就去到急症室，哇！咁医生有冇断脚？冇，你咬柴啫，打支针先啦。总之就止打咗止痛针。然后咧就 系咪真系好 work 嘅打止痛针？ 咪等于食咗 Tylenol 咯，系啊。咁嗰一下系舒缓咗嘅，咁同埋佢都帮我做少少一啲，即系冇按摩嘅，即系类似帮我搓翻松啲肌肉，类似系咁样样啦。咁跟住就 系咪一定要打止痛针嘅拗柴？ 我嗰时好痛啊，我真系喊啊痛到，我十几岁都冇试过即系痛到咁样样。咁跟住就 翻 哇，我唔系嗰啲嘢，系一路痛到流眼，不其然有眼泪流出嚟啊！ 咁即系其实咬柴真系好痛，好痛， 好痛啊！你话真系好痛，猪蹄啊变咗。咁跟住咪有 最痛嘅系个医生同佢讲唔识踢唔好踢， 后面人先拉转身啫。 喂，我想讲啊，由嗰日嗰次之后，我差唔多冇再踢过波啊。我其实咧有阴影啊，因为咧根据一啲专家讲，你翻去有揾次问一问阿重哥啊，或者啲阿徐家乐佢哋啊，其实咧听讲话咬开咗柴咧就成日会咬，其实咧我只右脚咧系成日咬柴， 即系等于甩臼一样咯，甩开就会惯性。 江湖有传闻啦，咁咧譬如咧，你知香港啲路咧就成日都整路噶嘛，咁咧整路咧有阵时佢咪铺块板喺度啦，咁你净系嗰块板啊同埋嗰个地面啊，其实佢有少少搏位噶嘛， 系 有时你睇唔到咧，我就咁样就会咬柴噶啦。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咧，我长期着高筒鞋，即系着篮球鞋嘅。 哦，保护住。 系啊，我因为我同埋咧，有阵时你行楼梯啊，或者行嗰啲即系譬如你过马路咪有落一级半级嗰啲咧，我好多时咁样都会咬到柴嘅。 喂，其实系咪因为你有一个咁样嘅阴影，令到你嗰个自信心唔够强？ 唔系咬柴系通常 系会容易咗噶。我啲 friend 都系咬过一次之后咧就。容易傷咯，唔好話下下都係咬柴，總之好容易就有屈親啊、剩啊咁樣嘅。 係啦， 幾得意喎！ 咁啊，呢個第一次啦，第二次咧就哇，呢、這個真係諗起都驚啊！咁話説咧，就小弟以前住間屋咧就有樓梯嘅，即係有上下層嘅。咁我唔記得有冇講過呢個故事啦，又就大家聽多次啦，因為即係歷在目啊。咁總之某一個晚上咧，咁我就肚餓。咁我就由於咧就唔想驚動屋企人，唔知點解咧，就唔知點解唔開燈啦。咁我就摸黑扶住條欄杆咁樣樣咧，就落去諗住食杯麵。咁啊點知咧，就喺一個唔知點解仲我以為仲有兩一級，其實仲有兩級。 呢啲都係好易 叉空腳。 哎呦！ 啪，瞓咗喺樓梯個底嗰度，即係嗰個 最低個 廚房門口。痛到由於我又嗰陣時，因為同阿爸阿媽住啊，唔想其實咧真係想大叫噶，應該凌晨一兩點咁啊。由於咧就唔想驚動屋企人咧，咁我就冇出聲啦。咁我點樣咧爬翻上二樓，梗係錄唔成杯面啦。 爬翻上二楼，跟住忍痛。忍咗成晚咁样瞓觉，第二朝 你冇揾你细佬求救啊？ 冇啊！ 咪个重点系你仲肚唔肚饿咧？嗰下应该唔 肚饿 噶啦嘛， 梗系唔肚饿啦，梗系唔肚饿啦。咁跟住咧，我就上咗去忍住痛，就咁样瞓，即系醒下瞓下咁样就挨咗一晚。 咁系摩顿台先定系呢？ 摩顿台后嘅 摩顿台， 唔系唔系，摩顿台之后嘅事啊，即 系 我美国读书嘅， 同一只惯用脚噶咯， 又系有脚。 哦， 哇！跟住第二朝一起身，唔睇游自我，一睇吓亲。又变咗猪蹄，我直情咧， 哇咁点算啊？ 揸唔到车啊！ 但系喺外国系冇咩噶喎， 系咯？你点样同佢讲拗柴咧？我都唔识讲拗柴。 拗柴， 呢个就我哋可以听晚问下老何啦。 Break, 你知唔知唐人埠啊？唐人埠最多系咩啊？ 哦，铁打师傅， 冇错啦。 哦， 除咗有会馆啊、烧腊铺之外咧，就系有铁打师傅，因为咩啊？好多武林世家度噶嘛。 我以为冇添，我几 有啊。咁我有个同学仔真系好好，佢专登车我出唐人埠。其实我当日咧，我就真系。真係深深感受到，哇！好彩我係中國人，而中國人又有呢一種啊，即係武館啲嗰啲打鐵打師傅啊。如果唔係咧，我又要唔知去又放血啊，定係食止痛劑啦。咁嗰個師傅好勁嘅，啊，即係佢嗰啲應該喺唐人埠咧，即係開館開咗幾廿年嗰啲咧，佢真係嗱，佢好頭嗰幾下好痛嘅。佢真係將你扭返鬆啲筋腱，佢淨你淨聽到啪啪聲啊、麻辣聲嗰啲啦， 同埋你又要再嗌多次咁啊，好驚！ 佢同我知嗰啲田七藥酒咧，幫我係咁喺度捽，哇捽到腦嚟又出曬嚟啊！跟住就將我包三日就好翻啦。我有三日揸唔到車，我好記得噶。但係當然咧，即係你個痛咧，其實咧會延續都一兩三個月嘅。即係有陣時咧，譬如翻風落雨啊，即係潮濕啊，回南天咧，就點都會有少痛嘅。但係而家，所以我好小心嘅。 哦， 但係你而家仲有冇痛啊？翻風落雨回南天， 好隱隱地會 feel 到嘅。你覺得係有 即係唔舒服咁樣？ 點解咪卅年前嘅 突然的隱隱痛， 如空嘅係嘛？ 哇！所以你一讲咬柴咧，哇！我而家净系谂翻起嗰啲夜晚喺个楼梯度叉空脚啊，同埋爬翻上去嗰啲场面，真系，唉，一行眼泪啊！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 黄婉之的我真的受伤了，希望这些咬柴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你不懂踢不要踢了嘛。 哎，你嗰人人都系私单咩？ 你做唔做到啊？ 你转咪啊？你转身咪算咯？你仲可以用私单 转身？系转身斩波啊！ 其实咪好难嘅一个， 其实都唔易噶。 唉，啊唔知啊，我哋嘅嘉宾啊，伍文龙做唔做到咧？一间听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表示，当局就关键基础设施，即是电脑系统安全运作提出立法建议，下个月咨询立法会，强调建议条例并不针对个人，只是規管大型機構，不涉及個人私隱，並不影響市民使用電腦和網絡自由。他又說，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運作對於維持社會經濟、民生和公共安全及國家安全相當重要。保安局會透過不同渠道解釋相關條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星期四將會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到廣州出席第24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會議是總結過去一年的合作成果，同時規劃未來合作，特別在科技創新、金融領域、醫療衛生等方面。李家超說，粵港兩地合作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空間廣闊，機遇無限，可以發揮協同效應，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他又說，在地區層面，政府駐內地的5個辦事處、11個聯絡處一直與內地不同省市自治區保持聯絡，透過訪問內地機構和企業，推動合作空間。李家超強調，未來會繼續深化與各省市自治區合作，發揮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嫦娥六號返回器下晝在內蒙古四子黃旗預定區域著陸，實現世界首次月球背面採樣返回。國家航天局局長、嫦娥六號任務指揮部總指揮長張克儉宣布，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嫦娥六號任務指揮部並參加任務的全體人員致以祝賀。習近平說，嫦娥六號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月球背面採樣返回，是中國建設航天強國、科技強國取得的又一標誌性成果。回收後的返回器將會空運至北京開艙，取出樣本容器和搭載物。國家航天局將會擲機舉行交接儀式，正式向地面應用系統移交月球樣本，後續開展樣本儲存、分析和研究相關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初时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 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为咗提升的士服务水平，政府咧就引入的士车队制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我都希望的士业界佢争气啲嘅，即系做得好啲嘅，因为有一部分的士司机嘅服务咧系令人失望嘅。我希望我哋通过呢个的士车队咧，我哋能够带嚟一个新嘅面貌，就希望能够咧将的士服务嘅质素咧能够提高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听到佢嘅笑声，你就会好惊；听佢真人讲嘢，你又好想同佢做 friend。佢真人同黄狗好唔同，手下留情。今次请嚟吴允龙。 佢譬如话喺现场嘅要求啊，即系唔得剔到得为止啊，多唔多呢啲？定系佢好放手俾你去演嘅咧？ 我谂今次我好彩啦，咁啊好快地就捉到大家想要嘅目标啦。咁啊，即系好似话斋，去到第二日已经 大家会笑啦， 觉得呢个方向啱啦，咁就会比较容易啲咯。咁啊，不过我相信佢有导，我都有听佢讲话导第啲某第啲角色，即系可能要。都要拍咗成个礼拜先慢慢捉到嘅，咁即系每个角色又唔同嘅， 都好啦，可以有一个礼拜慢慢先捉到。 咁啊，但系要求高少少 budget 得噶啦。咁啊，不过就佢即系我嗰方面咧，就好快就捉到咯。咁都要 credit 黄狗呢个角色嘅，因为做反派某程度上咧系唔可以话容易啲，不过多啲空间咯。即系你做正派嘅。咁好多时你要保护个角色，因为你个角色系个观众跟埋入去 follow 佢系行呢部戏个 journey 噶嘛。咁啊做反派其实你个作用就系咩咧？就系俾个阻碍佢，俾个阻碍嗰啲 protagonist 啲正派，等佢哋达唔到佢哋嘅目标。咁佢哋 overcome 咗你嗰阵时咧，咁就变咗嗰个 journey 就好有价值啊嘛。咁啊，所以就某程度做反派咧。即係如果你個方向啱咧，你做乜都得嘅。 哦， 咁所以咧就喺依個情況入邊咧，就我覺得係就好容易好快捉摸到個角色咯。 嗯， 咁副眼鏡即係副太陽眼鏡，其實係本身嘅造型上面已經有，定係你哋自己加嘅？你自己有冇加嘢上去黃狗？ 冇啊，造型就係冇加嘅，造型係完全係佢哋話曬事嘅。咁啊，我仲有講，我同個導演講，咦？係咪全程都戴住㗎？ 唔除得噶嘛，系嘛？ 佢话系啊，唔除得。哦， 咁会唔会影响到你打咧？ 我打嗰阵时系咪都要戴住？系打都打唔甩， 系咯，会揈过。 系咯，即系点样揈，点样打都唔甩嘅。咁系，不过有一个位我自己都有同导演商量，我系有少少要求，我可唔可以依个位除？就系同大哥打嗰场。 哦。 咁啊，因为同大哥大打嗰场咧，就系个角色个大转变嚟嘅。咁我觉得即系有时某程度上，无论即系身体语言几浮夸都好啦。嗰一刻咧，我谂系即系要啲眼神去帮助做戏嘅，咁有时眼神做戏系好紧要嘅。 咁我就同佢讲佢 OK 啦，咁呢场你就可以即係打打下甩咗副眼镜啦，咁就喺嗰场甩啦。咁同埋甚至乎嗰场之后呢黄狗上咗位之后佢就换晒啲衫裤㗎啦嘛，咁有副新嘅。 黄狗龙 二有副新嘅眼镜，所以嗰刻甩咗眼镜系都可以 make sense 嘅。 啊係喎，即係阿 Philip 讲咗一样嘢，就係即係演员做戏系好讲眼神㗎嘛。即係呢个我諗可能系你演咁多戏以嚟其中一个最大嘅 challenge 就係、是、喂而家唔可以用眼神做戏啦，简单一句，因为你戴住副超乜都睇唔到㗎嘛。好啦，当你阿隧道有个咁嘅要求俾你嗰阵，你点样去克服呢个挑战呢？因为突然间你唔可以用对眼，系咪多啲动作呢？ 冇乜点样去特别地去做嘅。咁我谂系因为嗰个角色某程度上系可以话浮夸少少啦，即系啲身体语言系大少少啦，容易啲去表达自己啦，同埋把声嘅声音可以帮到啦。我就都问咗佢，其实佢有一次我同阿水一齐去借票，咁啊唯一一日，咁就有倾过，咁啲观众都有问点解佢唔取得眼镜啊？其实佢个设计系点解咧？即系 part of 我个 costume 嚟嘅，即系例如蝙蝠侠一定有个面具先系蝙蝠侠，佢除咗面具就 系 Bruce Wayne 啫嘛， 系 啦，即系我个造型系我个蝙蝠侠面具咯。咁所以而家啲觀眾一見到就見到個形象就知道係黃狗咯。 就反而見到唔戴眼鏡嘅吳允龍有啲咪好認得。 同埋咧，我覺得即係黃狗嘅成功咧，咁講幾十年前，阿 Mark 哥著住嗰件褸，從此嗰件褸就變成 Mark 哥褸，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今後啊，我哋喺街度見到一個人著住好花嘅衫，好浮誇，戴住副超，佢就係我哋嘅黃狗啊，係啦，就會變成咁樣咯。係 好好噶，即係好似入咗一個 popular culture 嘅 世界，即係變即係即係好似。那個手指公嘅比手指公嗰個畫面，而家變咗好似個 meme 咁樣咧。咁啊， 其實我收好多， 係啊，嗰啲圖啊， 我都 會發俾人嘅而家。咁啊，即係幾得意嘅，幾得意嘅，即係做咗個 meme。咁其實都要即係要 credit 阿鄭寶瑞嘅 design 咯。 嗯， 即係個 design 係咁 powerful、咁 strong 嘅，而家係真係變咗一個 meme 咯。说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卖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来来偶尔放肆放任，苦苦是正，来来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 喂，嗱，咁成功啦，咁啊，菲律不经不觉又翻咗嚟香港二十几年啦，好啦，即系而家就嗱，我又未必系用吐气扬眉呢四个字啦，但系又真系的而且确黄狗就。即係可能令到你哇係好多人都認識，而且呢套戲嘅票房又咁成功，內地亦都好成功啦。好啦，對你嚟講呢部戲嗰個價值係咩呢？ 嗱，咁價值有好多啦。咁啊，第一即係令到好多新嘅觀眾認識我啦。咁啊，呢件事我覺得好好啦。咁啊，不過最緊要一件事就我覺得而家對我嘅演技有認同咯。即係之前都係覺得啊，功夫佬唔識演戲嘅，就係識打嘅啫。即係我絕對唔同意依個諗法啦。咁啊，今次反而啲人即係佢哋覺得。 打得好是應份的，一定要打的，因為你始終咁多經驗，你怕我打戲嘅。不過今次我諗啲人賺得多，反而係演技嗰方面咯。咁令到我真係都非常窩心咯。 你帶到啲咩俾你？除咗即係多咗好多觀眾認得你啊，揾你集郵啊，喂，咁會唔會話喂日後即刻就多咗好多機會？喂，啊 Philip。埋嚟玩下，即系或者有套戏准备揾你，即系会多咗好多呢啲机会啊！ 好感谢主嘅，因为我即系同我个拍档19年开咗个 workshop 之后咧，初19年如果大家记得系疫情嗰时间咧，系我啱啱离开咗经纪人公司，咁啊自己开咗个 workshop， 咁啊去开始去尝试去 sell 古仔，咁呢个时间系一个古仔都 sell 唔到嘅，我仲要飞去美国去 Amazon 啊 Netflix， 周围都去，即系有兴趣见面，不过冇兴趣买嘅，咁啊啲古仔，不过就去到22年嗰阵时咧就个市开始好翻啲啦，咁我拍翻出边嘅戏，咁啊开始认识翻啲唔同行内嘅人，咁就开始 sell 到古仔，咁啊啱啱近期咧都拍咗一部啦，咁啊成功地策划咗拍咗一部叫做《无名火》，咁啊我同我 partner 一齐开嘅，咁啊成功地拍咗啦， 即系你系负责 即系策划咯，即系读古仔啊、动作导演啊、演员啊、监制啊等等咁嘅嘢。而家我就向紧呢个方向去进展啦。咁我发觉套戏出咗之后，就更多人、更多投资方啊、更多平台会想揾我去帮佢哋做多啲制作啦。咁呢个系好事啦。片酬又高咗啦，咁啊，同埋广告又多咗几个，因为我即系平时我冇乜人揾我拍广告。 喂，以前有噶嘛？ 少啲咯，好多年前啦。嗰時就都係啲好小形式嘅廣告咁樣，不過而家就多翻啲人會揾我做呢啲嘢啦。咁啊，絕對係一個 normal part of the process 嘅。咁啊，每一個演員都想去到呢個位置，咁多啲人認識，多啲人喜歡你嘅作品，就會自然就會多啲人揾你噶啦。呢個係一個好嘅 side benefit 咯。不過我哋都係咁講，你話我最開心係喺邊度啦？咁當然呢啲 factors 都令到我開心啦，同埋一個好好嘅得著啦。咁啊，不過就係都係咁講啦，即係。今次啲報道都係講即係演技係即係會講我個演技多過係某第二啲即係打嘅成分咁樣，我都依方面我覺得得著咗幾多咯。 嗯， 有冇需要調適嘅時間啊？即係譬如以前未黃九之前嘅伍允龍，咁喺觀眾心目中有一個感覺喺度啦，咁然之後黃九之後，其實嗰個反差其實都真係幾大嘅。對你嚟講，要唔要即係心理上各樣嘢要多少少嘅調整咧？ 因為我都入咗行好耐啦，咁其實喜怒哀樂啊，高高低低啊，乜嘢都嘗試過。咁同埋我入行開始嗰個期間係比較困難嘅，即係總之每一個演員入行初嗰時都會有啲困難，不過我就特別有啲困難啊！即係喺傳媒對我嘅感覺啊，咁啊，即係 嚇， 咁即係其實都有啲，即係有啲難咯。咁所以得到某啲成績嘅，咁其實因為我好清楚明白呢個行業嘅遊戲規則，咁啊，所以就唔會話突然間俾某一種成功令到我有一種唔同嘅諗法，或者有啲好低落嘅時間。好唔開心嘅時間，令到我有唔同嘅諗法，因為我經過曬，即係呢啲全部，即係我係過來人，我知道大概個未來會點樣嘅。其實有句嘢，你開心嗰陣時唔好太開心，因為可能會呢個時間會過嘅。你唔開心嗰時又唔好太唔開心，因為個時間都會過嘅。咁啊，即係盡力有個平常心去面對咯嚇。因為今日唔知聽日事，咁啊，總之就呢一刻有呢個成績就 enjoy 同埋盡力去 think about。下一個 step 點樣去行咯？ 太難嘅喎，即係我哋講出嚟好似好容易，即係開心嗰陣唔好太開心，因為有陣時你真係開心嘅時候，你有啲嘢可能你撳住，你唔開心嘅時候，你亦都係好，即係可能未必夠力將自己喺一個唔開心嘅狀況底下保持翻正面嘅情緒，即係難嘅嘛，我覺得。 唔會話好容易咯，不過我諗即係人生經驗越嚟越多咧，就會即係因為經驗係乜嘢咧？即係你已經經過嗰件事，嘗試過類似咁樣嘅情況咧，咁未必可能 exactly 咁樣嘅，不過你都可以預計到你一個最好嘅 response 係乜嘢咯？即係對自己嘅未來。 浮夢世界，如霧世態，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身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罢。 别再，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看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 你是不嬲都识得咁谂啊？定系喂都系呢廿零年 浸出 浸出嚟嘅？ 咁都有好多屋企人嘅教导啊，咁啊，同埋身边嘅好朋友嘅指导啦、啊。咁、其实即系一个人好难去自己去 figure out 呢啲事嘅。咁可能即系如果系都要好耐时间。不过我就好荣幸啦。咁啊，屋企有即系我妈咪、爹哋啊，即系 especially 我妈啦，就即系会好鼓励我啊，同埋即系点样去令到我平衡啊。咁啊，身边啲朋友啊、啲兄弟姐妹啊，咁样都好有帮助噶啦。 喂，嗱，最后咧，我反而想问一个比较阔少少嘅问题啊，就系、是、关于。因为阿菲利就话咧，佢细个系睇香港嘅武术动作电影大嘅。好啦，咁大家亦都明啦，即系香港嘅观众都唔使讲喺行内啦，净系你睇香港观众都知道，而家香港一年有生产几多套？即系因为其实九龙城寨呢类型嘅戏，可能系三五七年先至有一部嘅。咁同我哋睇戏八十年代，哇，三套就有一套武打片，好唔同。好啦，而家净系讲亚洲啊，即系唔好讲荷里活啦。其实譬如日本啊、韩国佢哋嘅武术嘅拍法，甚至乎中国内地啊，佢哋都磨起得好快，亦都好出色嘅武术指导。好啦，而家你觉得香港仲有啲咩优势喺度咧？即系武术界方面。 之前都有唔同嘅传媒都有问我呢个类似嘅问题，咁其实我就要好多谢《九龙城寨之围城》呢部戏嘅嗰个成绩啦，咁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呢个 business 嚟嘅，即系电影系一个电影行业系一个生意嚟嘅，一盘生意。咁而家啲投资者、投资方即系佢哋每次开戏都一种输赌嚟嘅，即系可能赢，可能输，你唔知嘅，同埋输可能输得好金嘅。咁赢就可能好似今次咁赢得好好，不过都系一个冒险。咁样就希望呢部戏嘅成功带到多啲投资方同埋平台咧，就会向呢方面去冒险咯。因为其实好似你话斋，功夫电影嘅发源地系香港。不过咧，就如果你见到第啲国家，例如印尼啊，有 The Raid 啊，泰国有拳霸啊，美国有 John Wick 啊，即系唔可以话超越咗，都追得起香港嗰个水准噶啦。咁我就希望透过今次即系九龙城寨嗰个成功咧，就会带多啲投资方同埋啲平台咧，俾多啲信心去拍多啲中成本嘅功夫片。咁如果你次次都系怒火啊，或者系九龙城寨咧，好似你话斋，即系两三年先有一部咧，唔好话七八年，即系两三年先有一部啦。四 甚至乎葉問都好啦。咁、我希望多翻啲中成本嘅動作片，即係似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咁樣，咁、就會多啲機會俾啲唔同嘅新一代嘅動作演員俾個機會佢哋去發揮啦。咁我哋越多人去做呢件事，先會有機會去拍啲好嘅戲出嚟噶嘛。咁、就希望呢個潮流就開始係會成實啦。所以我自己開嗰間 production company 都係 aim for 呢啲嘢嘅，即係係拍啲中成本嘅動作電影，咁啊俾翻啲機會啲新一代嘅動作演員俾啲機會佢哋去發揮啦。因為我哋做演員其實大家都知嘅，如果唔係做製作人嘅，其實係比較被動嘅。即係話說，如果我請你，你要有經驗我先請你。不過如果我唔請你，點會有經驗呢？係啦，咁就希望可以俾翻多啲實踐嘅經驗啲新嘅武打演員。好似我啱開嗰部戲都會，即係除咗我哋幾個比較有經驗啲嘅，即係安子傑啊、我啊、陳虎啊等等咁樣嘅演員咧，都會俾翻啲機會啲比較新嘅動作演員去嘗試下咯。 係，咁、香港嘅而家即係武術呢方面，譬如喺 visual 上啊，或者各樣啦嘅優勢喺邊呢？ 其實香港優勢就係佢哋個歷史咯，因為我哋已經有累積咗咁多年嘅經驗，有好多人喺呢行做到嘅嘢，外國係未必有呢個經驗嘅咯。咁而家當然係追得上啦。即係我唔單止係講緊啲動作演員咯，我講緊係可能啲攝影師啊、等等咁嘅嘢、道具啊，即係層次啦、即係你講攝影師先啦，即係我哋拍動作嘅都會有啲即係用開嘅攝影師嚟拍動作噶啦，因為佢哋嘅 special 技術就係佢會記埋招 ，exactly 知道啲動作喺邊度，甚至乎 幾時聽過佢，幾時俾風佢， 係啦，即係甚至乎有時我打錯少少個位，佢都會捉到嘅，咁咪會慳翻時間咯。即係依種技術咯，即係香港係已經累積咗好多年呢啲咁嘅拍動作嘅經驗嘅唔同嘅崗位嘅人咯。咁香港值錢喺依度咯。咁其實係最緊要都係俾翻啲機會依班師傅啊，無論係舞師啊、動作指導啊、動作演員啊，甚至乎攝影師啊，多啲機會去拍翻呢類型嘅戲，咁就會越嚟越好咯。 係、其實係一個整體，唔係淨係話我哋要培養好多嘅動作演員，而係啲攝影師其實都係好重要嘅。 係啊， 係啊，即係後上新嚟嘅嗰陣後浪都係好緊要。 因為即係譬如我以我為例先啦， 呢個我真係唔 即係導演都未必識拍㗎嘛。我唔敢寫，我真係唔敢寫咁啊。一樣嘅，即係譬如我哋當我哋埋班嘅時候，咦係，我哋而家要拍一場打戲，咁究竟呢場呢、這個攝影指導佢有冇拍呢啲打戲嘅經驗呢？咁但阿菲利都講得好啱嘅，就係、喂，如果冇後面嘅人再俾機會佢哋去拍，咁佢哋一世就唔識得去拍。咁香港成個呢、這個 就會 stop 咗， 就會一路越嚟越少，就得翻嗰班前輩，咁嗰班前輩可能退埋休，咁就冇攝影師識拍，咁所以係成日成個整體嚟噶嘛。 冇錯冇錯，咁同埋即係 你會唔會教埋啲？Cameraman 即系点样去拍噶？ 都会嘅，即系可能有啲即系好似我上一部戏啦，咁我哋嗰个 DP 其实佢嘅经验系拍文戏，佢打灯好靓嘅，即系佢啲嘢。咁不过拍动作嘅经验就少啲。咁所以我哋拍 previous 嗰阵时咧，我就会掹埋佢上去做。即系通常你唔使揾个摄影师去做个 DP， 你会揾翻自己啲兄弟去拍，跟住剪条片出嚟。我就会掹佢上去同佢讲下点样去捉动作咯。咁其实有原理嘅，好似教艺术咁样。我成日同你讲，咁有 principle， 有啲 principles 啊，有啲概念是要明白的，明白了之后就可以慢变的了。而且他已经是一个摄影师的嘛，他已经知道怎样 capture 东西的嘛，我用他的经验怎样透过他已经懂的东西去教他一个比较新一点的技术，很快就上到手了。因为他不是说完全没揸过机 器。是不是我的 是的，即如果我揸机器不叻的，即我都懂做 cameraman 那些，不过我不叻的，有时我都捉不到东西，不过我知道我需要什么东西，我知道怎样去讲给摄影师听怎样去达到这个目标。 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德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唱出幸福快乐香。 好激励啊！咁啊，拣嚟咧有阿欣妮姐姐嘅奋斗啊！咁啊，仲有少少嘅，一阵间翻嚟咧，仲有阿 Philip 嘅访问嘅最后一部分啦。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黄狗伍允龙。你应该开啲班咧，教下啲导演啊！ 哇，我唔敢当。 喂，认真噶嗱，即系因为咧，点解我哋呢啲所谓拍文戏嘅导演唔敢拍动作咧？就因为我哋真系唔识啊嘛。咁唔识嘅时候，喂，如果譬如有一个，即系譬如你有咁多年经验，你又系演员啦，你亦都同咁多导演沟通，喂，你其实应该轻轻搞下啲班，教下我呢啲主要系拍文戏或者冇接触过，即系唔好惊咗件事。因为我哋有阵时咧，唔系唔想写，系惊咗写。既然冇掂过，咁但系其实如果啊。每套戏都多翻啲动作嘅话，咁香港嗰啲动作嘢咪可以，开个饼咪更加大咯。咁而家可能系因为我哋惊咗唔敢写啊嘛。咁啊，哎，菲力，喂，过两招嚟啊！嗱，其实导演如果想写一场武打戏，应该点样或者点样同你沟通？你又过翻啲招俾我哋，咁可能大家合作嘅机会仲多啲。 嗱，即係如果你話開班咧，咁即係都要時間嘅，即係我唔想對啲學生唔公平啦，即係佢唔可以全日成日都要去培養咁多人啦。不過我如果係話要教人，通常都係拍緊戲同嗰個人合作嗰時，如果可能有啲位佢經驗冇咁豐富嘅喺各方面，咁我自己又識呢樣嘢嘅，咁我會盡力去幫佢啦。咁好多時即係拍戲嘅嘢又唔係咁複雜嘅，你拍咗一部戲大概知道概念噶啦。即係好似今次我哋拍圍城阿林峰嘅替身。是啊 Kenji 神找回来的。咁佢点样找回来的呢？原来呢位小朋友是第一次做舞狮同埋做替身嘅。不过已经好专业啦。咁佢个经验点攞返嚟係佢成日攞阿 Kenji 剑心嗰啲场面呢，佢自己喺 YouTube, 佢 YouTuber 嚟嘅，自己拍返出嚟。咁差唔多一模一样。咁有啲人发返嗰啲片俾 Kenji 睇咗，佢咦佢好喎，咁跟住就認識咗佢，就最尾就請咗佢返嚟做呢件事囉。咁其實拍戲呢個技術唔講就講到好似好複雜好難咁樣，其實都有啲 core principles 嘅。咁做一兩次就已經有個概念㗎啦。即係如果你已經識拍戲嘅，即係你一個導演嚟嘅或者一個編劇嚟嘅，其實講同你合作一部戲或者做一個 project 呢，你都會大概有嗰個概念㗎啦。 好，我而家抹低你電話先。 高手在民間，我覺得。 其實你睇到我用呢十分鐘喺度鋪呢啲線，你都係知咩事啦。 我係咁。 喂，但係多謝阿 Philip 啊，因為 多謝你哋。 阿黃狗其實好忙啊，佢 跟住落去就要 喺廣播度，今日一路要打幾個 round 啊。 冇錯， 開心啊！ 大戰好多個唔同嘅節目啊。 你慣唔慣呢啲突然之間好密集嘅宣傳啊？好多嘢人要講，可能嗰啲嘢頭先講嘅嘢，可能你已經講咗 N 次。又要再讲啊！你怕唔怕？ 宣传呢个活动，呢种个生活，我都尝试过噶啦。不过今次系特别密嘅，咁啊，同埋即系我啱啱自己话拍完嗰部戏咧，我系琴晚先有机会去剪片嘅啫，即系拍完上个月拍完噶啦，咁啊，而家先有机会剪片。咁啊，好开心嘅，即系其实即系部戏咁受欢迎，咁啊个角色又俾人哋嘅认同，先有咁多机会去做咁多访问嘅，即系好感激呢件事嘅。不过个密度真系都几密咯，咁啊不过就成日都 remind 自己，其实自己系好幸运嘅，好有福气先可以咁多人想同我倾偈嘅，所以系 OK 嘅。 多谢 Philip， 多谢你。 我哋放十分钟 break 俾你， 好啊， 两点钟先要做访问，我哋1:47放紧 闸。多谢。 我觉得咧，即系经过今次倾偈之后咧，我更加觉得伍允龙呢一个人喺我心目中咧，嗰个反差又再大咗。即系有好多时，即系你未真正咁样接触过嘅时候咧，你永远都系听人讲，佢好好仔噶，啊佢 好有礼貌啊， 诸如此类。然后你 原来冇礼貌嘅，好大分差。 其实我之前我都睇咗好多你嘅访问，譬如其中有一个系同阿乔师傅一起做嘅访问，我都个访问好好听啦。咁然后跟住再咁样，即系我以为我已经了解咗你好多嘢，但系再加上咁样直接地倾偈咧，我觉得又有一种另外一样嘢，又有一种新嘅得着。 你哋问得好好，系啦，今次个访问好舒服，同埋真系可以表达到我想讲嘅嘢啦。 下次我哋会再问啲唔舒服嘅问题。 好啊， 下次我哋会同你过两招噶啦， 系好啊，好啊。 我本来好想问嗰单喺戏院跳机嗰单，不过算啦，唔问啦。 唔系嗰单，其实就问多咗好多。不过我想讲一句关于嗰位叔叔嘅。其实我觉得， 其实你识佢嘅。 唔系啊，我有一种感觉就系，我觉得嗰位叔叔其实系你嘅天使。多少系因为嗰个叔叔做咗件咁样嘅事，令到大家系一窝蜂地去留意咗咩事，即系其实 大家唔係為咗睇吳允龍，係為咗估阿叔搞咗啲乜嘢而去睇嗰條片。咁、但係睇完之後咧，就更加覺得哦，原來吳允龍係咁噶。我覺得好多人都係之前對你有一個前次嘅印象，但係過咗嗰次之後咧，會個印象係完全唔一樣咗啦。 咁即係喺嗰個情況入邊，淨係其實淨係有一個反應嘅啫，就係保持冷靜啦。 你後來有冇遇過佢㗎？ 冇。 哦， 冇。 我所以消失咗喺人間， 真係不得了啫！ 喺人海裏面， 真係要多謝佢啊！令到香港又多咗啲娛樂啦。喂，多謝曬吳允龍， 多謝 曬你，喂，遲啲再見啊！ 好， 多謝曬，好，繼續努力，好，拜拜。 星红日光，胆似天，胆骨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 啱晒啊 ，Philip 啊，男儿当自强啊， 系啊， 咁啊，多谢阿吴允龙啊，我哋好感恩啊，可以即系识到阿黄狗啊，系啊， 系啊，好多人咧都赞啊吴允龙把声咧， 好听啊， 好好 聽，包括阿何亨都话佢把声好听 啊，好好听 系，系啊，咁啊，多谢阿 Philip， 我知道佢近排其实佢咧嗰啲社交平台嗰啲好好睇嘅啲 post， 因为佢乜都肯嘅。 即係佢又肯玩一啲同你搞下笑啊，扮下嘢，甚至乎交場戲啊嗰啲咧，佢好肯喺網絡度做呢樣嘢㗎。即係我見到佢好多時俾人訪問咧，佢都會順帶錄多一兩條呢啲片咁樣。 同埋佢係好慷慨地咧，你叫佢笑，佢就笑翻黃狗笑咩？係啊，好嘅正。 係啊，多謝曬吳允龍啊，真係叫翻黃狗添。咁啊，頭先咧，我哋即係開始嘅時候咧，個題目咧就叫受傷啦。咁啊，我哋冇問到阿菲律有冇試過受傷，咁但係我哋即係直间咧有一位嘅性格巨星，同埋近排咧隻手可以嘅演员叫做一哥啊， 冇 错。一哥你拍咁多戏啦，你有冇一啲即系被打啊，或者系即系冇打嘅场面，就接近濒临受伤嘅经历咧？ 又或者系咧，有一啲咧，譬如你受咗伤咧，即系个剧情交代你受伤，然之后咧，可能你个嘴角 有 或者瘀咗嗰啲咧， 系啦，爆晒嗰啲咧， 有发我应该啊，我发三四次嗰啲受伤。妆系次次都系俾人打嘅角色。 咁我想问化一个呢啲妆大概要几耐时间咧？ 哇，好耐。 如果系一啲即系重要角色，而即系 main cast， 咁可能就需要多啲时间，因为啲嘢要执得再仔细啲嘅。咁但可能即系小弟呢啲，即系都系出一个镜头、两个镜头，咁就可能即系相对地快啲，就半个钟咯。其实如果你问我最痛苦嘅系。因為你 hold 住咗，例如 hold 住咗滴血喺隻眼嗰度，咁有時佢化腫咗你噶嘛，咁你隻眼就要 hold 住眯住細，可能嗰你又唔係即刻拍你噶嘛，咁你嗰四個鐘就係坐喺度，然後眯住隻眼，然後 hold 住啲血啊，然後喺嗰度。 咁唔可以到時先至加翻嗰滴血。 唔係，咁唔知幾時會拍你噶嘛。咁、 哦、 當然去到最尾都要再 touch up 少少嘅，係啦。但係你可能要 hold 住隻眼蒙住，因為佢會化腫咗，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咁樣。咁、 哎、 然後試過第一次係第一次就係《逃獄兄弟二》，就齋化雙妝嘅啫。咁但係最近有一次嚟緊好似會上嘅，咁有套電影就小弟有份。 大家記住密切留意 帮手下啫，咁就俾人打嘅，系啦，所以有 你俾边个打？ 俾 讲唔讲得噶？ 讲唔讲得？到时先讲，我都唔知讲唔讲得。系啦，总之俾其中一个男主角打嘅，咁然后咧我都好惊噶，因为第一次拍打戏， 你有冇招式要同大家 隔噶？冇啊，我就系俾人打嗰个啫嘛。 哦，即系你唔需要同佢有招式隔嘅。 我冇嘅，冇 即系挡都冇嘅， 系啦，总之挡咯，我斋挡嘅啫，即系嗰啲佢打埋嚟，你就揾左手挡。 即系唔使动作嗰啲嘅， 系啦，唔系隔挡啊，我 系 死挡嗰只嚟嘅，系啦，咁就 喺个打面啊， 系冇错，系唔好打面啊，求下你嗰啲，咁跟住之后，咁我系惊嘅，即系因为我即系第一次拍动作戏咁样。 咁嗰位打你嗰位男主角，佢系咪好打得？ 佢都唔系嘅，即系佢都唔系 冇 佢都唔系武打明星嚟嘅，系啦，咁大家都系即系初试。初次嘗試即係少少動作嘅， 哇！呢啲容易真傷喎、 啊。咁所以有動作指導 hold 住嘅，係啦。咁而且佢哋我即係好似喺打之前係有安排我哋去上相關嘅訓練班，因為嗰套戲係講打拳嘅，咁、所以有去上訓練班嘅。咁、小弟都有去上， 我知邊套啦。 係啦，小弟都上咗一日嘅訓練班嘅，即係有師傅教你。我已經唔記得曬 jab 啊，即係泰拳嗰啲 jab 咧，唔知點樣擋，然後膝頭哥應該點樣打，咁其實主要嘅目的係令到你嘅動作喺個畫面上面會靚啲嘅啫。咁、去到真係叫埋牙拍嘅時候，就真係有個動作指導會話俾你知，嗱呢拳佢打埋嚟，即係例如可能打落你左邊面。咁你記得佢打落嚟嘅時候咧，你個頭就順勢向右揈， 即係掂唔到噶嘛，係嘛？ 誒掂到嘅，但因為如果你 hold 住，咁佢咪真係硬打落嚟咯。咁但係如果你夾啱 timing 順勢揈嘅時候，件事又好似好勁，咁你又可以射埋啲力。 喂，但係呢個咧，我成日 喂，不如我而家試一次先啦。 呢個其實我覺得好難夾嘅，因為 好難喎、啊。 你知道嗰個人會打埋你，你亦都知道自己要做一個咁樣嘅反應。即係如果你縮得快咗咁樣，咪有排搞咯。 所以就要靠演員同演員同埋攝影師同埋導演之間嘅嗰個 timing 去 借一借位啦。 係啦，少少借位嘅嘢去夾嘅。咁、當然，其實你問我，我記得拍嘅時候我真係驚嘅，即係尤其是有啲可能佢用腳壓埋你啊，然後又唔知點樣，然後你要失縮一角，然後你個人係會騰咗，咁然後就做到嗰個效果嘅。咁、所以。但係你問我大部分情況下都係安全，當然即係嗰啲少少嘅屈親咧， 是不能避免的，我覺得。 你屈親定是對打你 的？我不知道他打我有沒有屈親，但是我自己。 你邊 打都屈親？不是啊，就是那些 屈親。你最多瘀了。 不是，例如可能我要向後退或者我要向後退，個關節位有時你沒有保護好、哦、自己沒有保護好，有少少挫一挫親，未到叫咬柴或者叫扭親的，是挫一挫你會即是那一下屈一屈咁樣嘅情況出現，呢啲就我覺得係少不免嘅，但係大部分嘅情況下都係安全嘅。同我記得有一次啱啱即係拍戲嘅時候，都有個前輩話佢哋拍嗰啲掌掴戲咧，係、要係有技巧嘅。 啊，係阿劉翔哥哥啊，阿松哥有同我哋講過咧，佢話咧佢哋拍掌掴戲嗰陣咧，因為佢咪打咗阿黃浩信唔知十二巴嗰單嘢咧，係。咁佢話咧係用手指去打，唔可以用手掌去打，即係用手指去打咧，其實就已經係有嗰種效果嘅，而對家咧亦都唔會話覺得痛嘅。 不如試一試啦，我真係唔係好知嘅啫。 所以佢嗰位演員就係話老前輩嚟嘅，咪後講邊個？佢就話你要微微曲起隻手，咁、你個掌心位置咪空咗噶嘛？所以你個掌心位置其實唔係真係打落嗰位嗰度，再加上因為你曲起咗隻手咧，咁你入邊等於一個三 boss 咁樣，所以你打落去嘅時候就會 好大聲。 好大声好响，个效果会好劲。咁、你再加埋后期嘅一啲配音啊，成。咁但系佢话， 你而家试一次啊，准备一二三。哎呀，系咪咁啊？ 但系佢话，如果 我面、 但系因为佢话有时可能你同你打嗰啲或者打你嗰、那个，佢未必是一个专业演员咧，即系 唔识打， 唔识打佢，你就会硬食佢十几巴咧，咁就会好惨噶啦，就真系亲眼拍戏嘅时候见到，哇！喺嗰位前辈真系硬食咗十二巴噶嘛，因为嗰个同佢对嗰个系一啲临时演员，佢唔识受嗰个力度就真系话硬食咗咁样。 一嚟系唔识受个力度，二嚟咧你无端端大家无仇无怨，你要咁样打落去嘅时候，咁可能你个心里面都会觉得有啲记咗件事咧，咁就会变成越系咯，就一定要放开咯，成日都咁听。 咁当然小弟嗰个都系简单嘅动作啫，即系如果你话对比即系 你打边一度啊？ 我嗰次系，总之我系护住，然后俾人拳打脚踢咁样。 即系身体， 身体嘅， 唔系面啊， 唔系面有一下，面有一下。哦、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到一啲动作功夫，即系好似成龙大哥啊、甄子丹先生嗰啲咁，当然我又未亲身叫做俾人打嗰、那个，所以未必明白嗰个分别咯。但系即系嗰个华丽程度同埋，但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都系安全嘅。 咁、你有冇觉得痛噶？即系嗰个过程里面有冇痛啊？ 冇痛嘅，冇痛嘅。 咁你最后个下场系咪死啊？ 个下场 即系收风利 是。冇 要唔要有张相喺度？ 冇死。 打下啫， 打下啫。 我有即系迟啲有睇噶嘛？ 应该有啊，应该。 但系最后剪晒。 知道打大力啲啦！ 本应打999可以求助，无奈你不是在持刀伤害我，我到底竟慌什么？为了分居只好请你来坐，谁料你竟挟持他。当陪坐，如将一巴掌刮我，知了电脑杂志旧信合照护照上有一个电脑欠你这么多，叫他帮手也太绝吧，让我欣赏他怎羞辱我。去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我见佢为情的搏火，原来伤痛罪恶不必去躲。这他好特别需要炫耀，无奈我的劫后余生都背掉，宁愿以后不见了。给你大我欲我女我爱我话我问我一切事情已了结清楚， 我只想祷告看命运，还能想得出怎亏待我。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我坚强，为情地搏火。原来想懂罪，我不必去躲。 伤到炒蛋系点嚟啊？手即系点受伤啊？ 系啊，一喂佢嗰啲歌词内容里面咧，可以系好好咁配合阿一哥俾人打嘅嗰个状态。 咩一巴掌咩 系啊？又羞辱我又剩咁样，我觉得咧，如果真系你嗰段冇俾人剪咧，应该拍翻呢首歌落去，感受一流。 我第时会上嗰阵咧，叫啲听众啊，鼓励大家去 cap 嗰张相出嚟，俾大家睇下一哥 系咪眼角有滴血啊？ 唔记得咗啦，就 系 应该都有嘅。 系啊系。 好，咁啊，古巨基嘅《伤追人》啦，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业表示，当局就关键基础设施，即是电脑系统安全运作，提出立法建议，下个月咨询立法会，强调建议条例并不针对个人，只是规管大型机构，不涉及个人私隐，并不影响市民使用电脑和网络自由。他又說，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運作對於維持社會經濟、民生、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相當重要。保安局會透過不同渠道解釋相關條例。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說，今年頭五個月錄得15,750宗騙案，數字與去年相若，但損失金額比去年同期上升近80%，達到37億9,000萬港元。蕭澤怡出席一個講座的時候又提到，轉數快高危警示自去年11月推出以來，短短6個月已經發出631,000次警示，警方將會與銀行業持續緊密合作，打擊騙案。南韓京畿道電池廠昨日發生大火，增加至23人死亡，包括至少17名中國公民。總理韓德珠說，由於火災之中外國勞工傷亡嚴重，要求外交部等的部門與相關國家使領館等合作，配合完成情況通報、傷者治療、遇難者葬禮和損失補償等相關工作。當局將會通過驗屍查明死因，並且同時進行基因比對，確認死者身份。警方對電池廠5名負責人立案調查，電池製造商的母公司高層向公眾致歉，又說公司將會全力查明事故原因，落實措施防止事故再發生。在北京，外交部對事件深表哀悼，已經啟動領事保護應變機制，全力進行事故的緊急處置和善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9,343點，是跌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455點，升8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6，人民幣7.263，英磅對美元1.268，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2.39美元，賣出232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初时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Tung Kho Siu again. 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问题的时候呢，就好不好意思咁讲啦，话啊，唔知呢个问题会唔会太过简单，太过幼稚园级数呢？咁样。当然是唔会嘅，萧叔叔无论咩问题，简单同埋深都好啦，都会答嘅。咁所以呢，即管问萧叔叔啦。佢个问题就是，英文里面点样表达几个、几件、几隻呢个意思嘅呢？一个最简单嘅 expression 呢，我哋就係 couple。C-O-U-P-L-E, couple, 即好似我哋一对情侣嗰个 couple, 咁但係我哋口语讲呢 a couple of something, a couple of, a couple of, a couple of。留意个 couple 嗰个 L,C-O-U-P-L-E 个 L 呢就会扔埋落去个 of 度，就会读成呢 a couple of, a couple of, a couple of, OK, 而个 of 呢就唔会读 o, 而读 a, 咁所以呢就係 a couple of, a couple of, a couple of。譬如有人想问萧叔叔几条问题 ，I have a couple of questions.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I have a couple of questions. 又或者我今日有几件事要做 ，There are a couple of things I need to do today. There are a couple of things I need to do today. A couple of things, a couple of, a couple of things. 或者我有几本书咧，而家嚟紧就会想睇嘅。There are a couple of books that I'm going to read. A couple of books I would like to read.Okay, a couple of books, a couple of things, a couple of questions.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原来考古都关外交事的。 今集嘉宾，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建森博士。 中国的考古家不只是关心中国的文明起源，他们去到玛雅地区这十几廿年，中国的考古家大量走出国门做这些交流合作，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帮助考古的进展。 逢星期日中午12:30-1: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远朋与近邻，主持黄文刚、谭家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任豪饰演的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是队中的开心果，亦是男主角近时村的黄金拍档。无论在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他都会在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 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今晚咧，我哋就即系不断都系讲紧嗰啲拗柴啊、受伤嘅嘢啦。咁啊，梗系希望咧，即系大家吓唔好受伤啦，身体健康啊，千祈唔好中招啊，唔好受伤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啊都系决定咧，就系以歌会友噶，带出一系列啊受伤嘅歌。咁希望大家唔好受伤噶 吓。系啦，喺听受伤嘅歌嘅同时咧，亦都要鼓励下大家，即系点样先至可以避免咁容易受伤啊？重哥成日都讲嘅，拉筋 系 好重要 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你拉得筋多咧，你个人真系，我又觉得我唔知关唔关事咧。头先我哋咪讲咧，阿一哥咪话个 core 要点样 hold 住， 咁硬正啊吓， 就会可以练到个平衡，即系你个人平衡力比较低咧，都系容易受伤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嘛。咁咧，阿重哥咧成日都讲嘅，即系佢每一日都会拉筋嘅。 在你面前拉， 都系唔系？ 喂阿勤，我又拉筋啦，你等等。 朝早起身一定拉筋咁样啦吓，咁啊做运动前后都要拉翻，咁咧就系唔系净系单单话咩啲肌肉咩 warm up cool down 咁上下，即系咁简单嘅，而真系可以帮到你，可能系阿一哥头先讲嗰啲咩 fine muscle 系啦，都可以帮到手。 会唔会如果拉筋嘅话，系能够做到嗰下耷停粒波，再底线刮翻出嚟嗰下动作咧？ 未必可以做到。未必可以做 到。其实呢、這个问题摆咗喺心入好多年。 但系可能系可以保护到你，就算你真系唔小心失平衡咧，都冇咁容易受伤。 即系我即系都几廿年之前发生嘅事啦。我成日都 历在目、啊， 历在目嗰阵我会谂啊，究竟要练到点先做到头先嗰下？耷停粒波再刮出落去刮动作，一哥你好笑啦！ 你要问下啲球员，啲专业嘅球员， 即系打俾邱健威啫。 或者小弟都试过喺球场试施丹转身，然后跌咗落地下嘅，不过就争在冇掘嗰下波，所以就冇咬柴嘅。其实真系好容易受伤嘅，即系大家如果冇受过专业训练，真系唔好乱咁攞个波嚟试。因为好多朋友仔真系即系谂住插花又好，或者扭波又好，然后就系嗰下，然后就踩波车，即系嗰啲无情。力噶嘛，成日话嗰啲无情力系最容易。 同埋我哋喺侧边咧模仿嗰堆人咧，你净系模仿其言而不知其所以然啊！因为可能佢哋做呢个动作嗰阵咧，又要收腹啊，又唔知乜乜乜啊，嗰啲肌肉唔知揽埋一堆啊，咁嗰啲，但大家睇唔到啊嘛，咁所以就会容易出事啦。 唉，算罢啦。 诶，呢首我都谢咗。 哇，当日啊，我把声啊，应该系啊，有如陈星一般嘅沙哑。好痛啊！好惨啊！唉，救命啊！救命啊！哎呀！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心，能不 声一听就知道好受伤啊！ 陪着你走， 好陈星嘅把悲伤留给自己啊！ 嗱，即系我哋讲受伤咧，尤其是不如我哋即系 focus on 啊刘伟恒先生嘅嗰个例子啦吓，因为讲开大家咁开心啊，即系继续招呼你啦。咁即系其实点解会受伤咧？有好多时咧都系因为我哋对于嗰件事嘅唔了解，而嗰种唔了解咧系在于我哋太过天真。 哎呀，呢首好啊！呢首我曾经谂过想拣嘅。 呢首歌叫做《天真的创伤》，就因为唔了解咯，所以你了解多啲，学多啲，跟住就冇事。 我已经谂到接咩歌啦。啊，咁样玩系嘛？好啊，好啊。哎呀，好中意呢首歌啊！现代舞台嗰只碟噶， 系啊，正啊！ 我仲记得我第一次咧喺收音机听咧。是林珊珊介绍的，因为这首歌是冷门歌来的，但竟然是珊珊在个收音机晏昼播这首歌，当时我作为 Beyond 的 fans 非常非常开心啊。 怀念你的浅笑，流露世间的温馨，明亮似水双眼，无奈大忧郁孤单，只想跟他轻说声是你要我没法可淡忘，曾令我的心总不舍，望向海呼唤你，难道我天真的心窝在暗涌迷失着晚风轻沉，情年往昔的欢欣，凌乱记忆是谁？难觅已消失的他，掩饰心底的创伤，在笑意里让记忆逝去。曾令我的心总不舍，望向海呼唤你，难道我天真的心窝在暗涌迷失了我？ 天真的创伤啊，唔好咁啦，下次知唔知啊？ 既然咁玩啊，好继续啦。 我想知道你究竟会接咩落去啊？ 即系我想讲咧，一个伤口啊， 我一个哎呀， 点解永远都唔会好啊？哎、就因为不断有班人啊喺啲伤口度撒盐啊，就变成咗一个永远不好嘅伤口。 就算好咗。都有条疤痕喺度，嗰条疤痕永远都会提住你曾经受过伤，呢啲咪就系叫做阴影咯。 没有想过，谁在背后？没有想过， 热爱怎么终于会换来一个永远不好的伤口，让我一个，让我想清楚，让我一个，让我解释今天你为何只怕爱你的心再逗留，就是一声分手，就在短短的一秒，以往的爱没挽留，呆呆地退后，谁关心我心伤透，没有好过，仍然愿接受，没有好过，是我真的喜欢你，可否不要对我讲出理由，就是一声分手，就在短短的一秒，以往的爱没挽留，呆呆地退后，谁关心我心伤透， 真系冇乜几好喺呢个节目可以播到呢一首歌， 成世可能第一次播添。 系啊，校长嘅一个永远不好的伤口啊，就系因为有啲人不断喺度揶揄同埋撒盐咯。 其实咧，讲真嘅，你咁唔小心咧， 就你， 就到阿一哥讲啦。 小弟咧就唔参与呢啲，小弟系保持中立啦，同埋持平嘅，所以无论系边一个受伤啦，因为。咩事受伤呢我都会感到好伤心嘅。就直情啊。伤心到好似一隻小鹦鹉。 你头先明明唔系咁讲嘅，你话连啲宠物都会伤心㗎嘛，如果你受伤。 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的知己都共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 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接故友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 好找你有啊。伤心的小鹦鹉来自郑中基的 系啦，好啦，头先我哋亦都讲咗啊，伤心的小鹦鹉嘅原唱系边一位啊？ 哦，陈迪康先生 啊，好嘢啊，一哥好嘢啊，系啦，头先阿一哥其实系讲咧， 我中立嘅，我讲 就系话咧，受咗伤都好多人都会伤心， 连鹦鹉都伤心啊， 鹦鹉都伤心，连宠物都伤心嘅，咁所以咧，其实大家系今日啊，我哋生活流程嘅主题话俾大家听系咩咧？唔系话受伤，系叫大家避免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很多人都伤心。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幸受伤的话呢，在这个时候 是 啦。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真的不得了，真的。如果郑之诚呢听到这一类型的踢歌的方法呢，不知道他会不会考虑一下改变风格啊，即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去主持节目呢。 好，我们问一下慧娴怎样去忘记啊，你啦。其实呢首歌咧，佢讲嘅内容咧，我觉得同伤心的小鹦鹉有少少相似噶。唔系啊，因为讲紧咧，伤心的小鹦鹉嘅男主角咧，佢话佢中意嘅嗰个人系飞走咗噶嘛，即系去咗他乡噶嘛，呢首都系噶。 茫茫然到了机场。自踏进机舱上，再见了你的拥抱，过去了谁愿再讲，就这样别了这块土壤，也留低痛苦的真相。这世上若有新的希望，祈求能实现在远方。忘记悲伤，求洗清心中苦恼往他乡。如画的风光我是一再看，但这一切没有心再哭一场，让热泪洒于心上，盖过了昨天一切，振作我流浪远方。就这样别了这块土壤，也留低痛苦的真相。这世上若有新的希望，祈求能实现在远方。忘记悲伤，求洗清心中苦恼往他乡。如画的风光我是一再看，但这一切没有 有心怎欣赏？旁边悲伤，谁知他乡中只有更悲伤。寒风中孤单遍踏此世界，旧有一切在我心中追赶。 得啦，知道啦，知道啦，得啦，知道啦。 遗憾，遗憾，忘记悲伤，唔该晒。 系啊，嗰啲受咗伤嘅，大家都忘记悲伤啦。 所以守下流程，向来都一个充满正能量嘅节目啊， 有教育意义啊，系啊。 好啦，听晚见啦，拜。